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雄鸡唱晓，我是小丽。 Hello， 大家好，早上好，我是子昂。 今天早上啊，下着雨呢。而且这个雨是断断续续的下了好几天哈。 是的。 十一期间，大家也感受到了秋天特别快的脚步，感觉就是脱了短袖，马上就要穿羽绒服的感觉。 哎呀，这个我看朋友圈里有人说啊，说以后聪明点，不买秋装了，夏装、冬装就够了。 怎么现在才反应过来啊？这很多年哈、我的衣柜里最多的东西就是短袖。 是。 到冬天的时候呢，其实也要保证里面有一件短袖，这样比较方便你走到比较暖和的地方或者去锻炼啊。 真的 有短袖总是很方便的。 没错啊，怕的就是哎呦，进了屋以后啊，捂了一个大毛衣，里面呢就剩一个背心了，也不好脱。 这样就很容易感冒，因为很热哈。 太痛苦。 也提醒大家，刚才在健康生活指数当中哈，子昂已经跟大家说了今天下雨的情况，淅淅沥沥一直会下哈，白天大部分地区还是会比较阴沉，气温也会下降。昨天是寒露节气了，那这个节气之后呢，您真的要注意哈，昼夜温差比较大，合理调整一下着装，谨防感冒啊。 没错，而且呢，据说今天在放学的时段还会有小阵雨啊，大家开车要注意啊。 梁叔不在的情况下呢，大伙儿讨论秋裤这个话题呢就相对少一点。那我们提醒您的概率也少一点哈，您自己掌握一下哈，如果实在觉得腿凉就穿上吧。好，也感谢大家伙这么早就聚集过来哈，家里人踏雪寻梅啊，包括开心宝贝张超、俊先生、属兔的，哎，这朋友好像名字稍微生疏一点哈，有空的时候您可以常来聊天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是的啊，各方面来点评十二强赛中国男足首胜。 多家外国媒体啊也关注到了吴磊出色的表现。 足协官方选聘女足国家队主帅，应聘者需有中国国籍。 首先是本土教练。足协杯已经定了10月14号晚上的7点半，北京国安呢将会在这个迎战啊四川九牛。 是的， CBA 北控的备战我们也会关注。 关注一下山东男篮的丁彦雨航，丁彦雨航现在归队了，也正在努力的寻找状态。 是的，延期举办了一年半的汤尤杯今天终于开战。 我们将会来给大家分析分析今年汤尤杯的对手的情况，包括我们自己的优点等等哈。冬奥方面，关注国家雪车水枪中心开始国际训练周的第一次滑行了， 冰丝带也迎来了首场国际赛事。 北京幼儿体育协会正式揭牌成立啊，将会有我们的记者为您带来报道。那话题呢是这样的哈，昨天大家看了国足的比赛之后，都觉得有一些比赛真的是让人一口气上不来就要过去的感觉哈。我们延续国足的这个节奏跟您互动，曾经有哪些比赛让你有这种要吃速效救心丸的感觉哈？ 同时呢，还有第二个话题，就是现在国家队不是说女足国家队主帅要应聘了嘛，公开招聘了哈， 有一些条件哈。 是的，那您觉得谁更适合当国家女足的主教练呢？ 我昨天看了这些条件之后，脑子里真是没有几个人， 哎， 所以来请教一下大伙儿哈，您觉得谁适合当国足的女足的这个教练？ 是 啊，必须要符合应聘的条件才行呢。大伙儿一起来想想都有哪些人选。 是，现在已经这孙文已经刷屏了。 孙文呀，孙文指导其实之前已经明确表示过，他呢希望做一些基础的工作。我看过一些他的访谈，也曾经有记者直接就问他说，你看是不是就是带在俱乐部，甚至说带在国家队哈。孙指导自己说我还是希望做一些基础的青训工作。这是他比较自己希望的一个方向。 是的。 大家也一起讨论讨论哈，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那说到这些让人特别揪心的比赛哈，要吃速效救心丸的，我也不知道这个子昂最近是哪个比赛印象比较深刻一点。我呢就是咱们东京奥运会的时候百米苏炳添跑那个半决赛的时候，半决赛进决赛那场，我觉得我的心都快要跳出来了。 是。哇，速效救心丸其实很多时候啊，如果说我们去完整的看一场，因为我比较喜欢看足球嘛，完整的看一场足球比赛，两队如果说打的节奏比较快的时候，其实那种感觉挺 挺明显的，可能当然可能如果说置身事外的话，可能我们能心态缓和一些，但一旦是正好有自己支持的主队或者说自己国家的队伍，那肯定就很在意了。比如说今天凌晨的一场土耳其和挪威的一场欧洲杯预选赛哈，两队真的是狂攻狂打啊，最后是1-1结束，但是下半场整个两队都在疯狂的对攻，然后临近比赛结束的时候两边都有绝杀的机会，那个时候那才是哇，你根本不知道接下来下一秒发生什么。 嗯， 那还有就是之前世界杯的时候，这个应该是小组赛之后的淘汰赛第一轮，阿根廷遇上了后来的冠军法国，哇，4-3，作为阿根廷球迷的我真的是到了最后一说这个塑料救心丸的感觉哈，我到最后真的是当时跟朋友们在餐馆里看的啊，烧烤摊上看的，我真的我当时已经是双手就是搅在一起啊，大气不敢出，到了最后的几分钟就希望能有奇迹发生。包括到最后经典的对吧，梅西又获得定位球等等啊，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向上天祈求了。 这个动作很少女感啊、 其实很多绝望的球迷都会在无论现场也好，其实给到观众镜头，绝望的球迷都会做出这个动作哈、这是一种无力感啊。 9958说，一般我要是看首钢的比赛都会有这种感觉，哎，我跟您的感觉很像，因为首钢从来也不是一个特别有实力就特别有绝对霸气的这样的一支队伍，永远都是在比赛最后时刻快死了不行了再追回几分，然后我们又要追平，我们又可能打加时等等，这经常会让大家有这个吃塑料救心丸的感觉。 是的、其实只要涉及到竞技体育就有一个先后之分、先后之分你追我赶的就会让大家紧张起来。 雪山漫游说你忘了吃串了他还吃串，早就把这事儿给忘了。 是能吃得下吗？那姆巴佩咔咔进 啊，欢迎跟我们保持互动，先来进入到今天的体坛热搜榜。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昨天晚上关注了一下微博的热搜和抖音的热搜哈、看看北京国庆长假的成绩单来了，也是让网友哈、把这个关键词给推上了比较靠前的位置。内容是北京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实施方案2021-2025印发之后的第一个长假，我们北京市也是交出了一份优秀的成绩单。因为在刚刚过去的11黄金周当中呢，北京就荣登了热门旅游目的地第一名，旅游人数净流入量也排在第一，重点监测商超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有63亿元，像新开的环球影城，包括经典的天安门等这些新老地标都跻身到全国热门打卡地的百强榜单呢。 是的，但是毕竟是怎么说呢，也有一个让我们悲痛的消息哈，国之栋梁啊，共和国7天内痛失了4位院士。昨天呢，中国科学院院士、土壤微生物学家陈文新教授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10月1号到7号，张韩信、李正明、叶可明、陈文新4位院士相继离世，他们献身科研，呕心沥血，这些国之脊梁值得我们铭记。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的基本的履历哈，像张韩信。院士呢，就是中国计算流体力学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长期致力于结合物理分析的计算流体力学理论和应用研究，为中国航空航天事业做出过突出的贡献。一听小丽就不懂这个，一文科生。 是陈文新院士哈，中国土壤微生物学的重量级人物之一，他一手创立的中国农大根瘤菌研究中心成为了中国现代根瘤菌分类学的开拓者，引领中国的根瘤菌分类研究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叶可明院士是中国土木工程施工领域的杰出专家，为我国的建筑工程，特别是超高层建筑、大跨度桥梁发展做出过卓越的贡献。 李正明院士，中国著名的有机化学家和农药学家，始终把基础研究和国家需求、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以及开发研究与产业化紧密结合，坚持不懈地开发拥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农药产品。 另外呢，看到这个冰丝带迎冬奥国际赛事测试赛也是挂上了热搜的比较靠前的位置哈。10月8号到10号呢，国家速滑馆的冰丝带举行相约北京速度滑冰中国公开赛，引起了咱们网友的关注。那这也是咱们北京冬奥会国际赛事的测试赛的第一场比赛。一会儿我们也会在冬奥板块的这个内容当中啊，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冰丝带昨天的开滑的情况哈。 是的，然后在短视频的热搜上呢，很多都是跟吴磊靠前，只要是沾上吴磊这俩字儿的， 都 会上热搜。 热热的， 对、 嗯、 啊，比如说吴磊绝杀呀，还有吴磊比心妻子啊，吴磊到底碰没碰到球啊，以及越南解说员怎么说吴磊啊，等等等等哈。确实啊，吴磊呢也很浪漫，进了两个球，或者说两个进球吧，两次庆祝的机会，第一个比心，第二个飞吻，正好呢是比赛的后一天，就是他妻子的这个生日哈，挺浪漫的。 所以说很多网友也去围观哈、去回看，尤其是回看这个吴磊绝杀，各大这个解说平台的虽然用词不一样，但是总之有一个这个词汇来形容，就是特别激动，而且是突然激动起来。比赛到最后时刻的时候，我想大多数人可能都心里都凉了哈，但是没想到吴磊带给了我们一个惊喜。所以各大平台的解说虽然这个腔调不一样，但基本内容是一样的。然后我吧就觉得很多那个短视频配的那个音乐有一点点奇怪的、可能大家的心情不一样，所以配的音乐有点奇怪。我就找了一版呢就是比较干净一点的哈，一起来回顾昨天这个进球的情况。 来，这个王振超看这个传中的角度，给起来，中路扫射门前， 漂亮， 抓住了机会， 抓住了机会，漂亮， 绝杀吴磊，在最后时刻帮助中国队绝杀了越南队。 还是同样的传球，两个同伴之间的配合， 心领神会， 基本上在同一个角度。但是这球呢是落点以后让吴磊抢点一个倒地的滑铲完成了绝杀。 中国队在12强赛的第3场比赛惊心动魄的最后5分钟， 漂亮。 这也是昨天凌晨还让大家非常揪心的要吃速效救心丸这几秒钟的时间哈。 是啊， 昨天这场比赛这个结果还是不错哈，凭借着张玉宁啊吴磊的进球，下半场一度领先2-0，被人追回来了。还好在伤停补时阶段，吴磊最后这个进球帮助我们3-2绝杀了越南队。那么我们在13号凌晨的1点钟还会客场挑战沙特，这是更为艰难的比赛哈。来看看赛后的各方的评论哈。在比赛结束之后，昨天稍微早一点的时候，中超联赛官方的微博是这样写的。94-21给了两个数字哈，说94-21那一刻我们看到了中国之光。定位在什么上呢？94指的是比赛伤停补时加起来94分21秒的时候，这是一个时间啊。吴磊打入了个人第二个进球，帮助中国队3-2绝杀越南队，取得了本届12强赛的首胜。 对， 这是一个时间定位 啊。是的，之前我们如果说提到拉莫斯的话，因为拉莫斯在跟这个马竞的那一次欧冠决赛当中啊，帮助皇马在94分28秒的时候吧，顶入了绝平的进球，所以说一提到他就是94-28，这也是一个功勋的体现。那我觉得如果说真的我们最后这一届世界杯美梦成真了，94-21这数字应该也会刻入到我们的国足历史当中。 我希望下一场比赛还会有一个比这个更精彩的时间。下一场我们打沙特真的是太关键了哈。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李铁李指导也发了一个挺长的一个微博的内容哈，他把自己的照片，年轻时的照片也贴了3张在上面，可能大家都看了哈。2001年10月7号到2021年10月7号，整整20年。其实我觉得他这个从照片上没有太大的变化，好像岁月也没有让他长太多的皱纹哈。一次赢了阿曼，世界杯出现了一次赢了越南，12强赛第一场胜利都是在10月7号。看来这个日子是忘不了了。这20年过去了，我还是保持着同样的体重，留着同样的发型，就是多了几根白头发。从球员成为了教练，我对足球的爱和对国家队的爱从来没有改变。感谢足球带给我的一切，有什么呢？成功、失败、鼓励、支持、鲜花、掌声，当然还有谩骂、指责，甚至是人身攻击，我都会微笑面对。这些经历会让我变得越来越强大，努力才会有好运气。同样也是给国足12强赛继续加油哈。 是的，赛后呢，另一边的越南队主帅朴亨旭说， 最后几秒钟丢掉一球，这样输球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挫折，因为我们在比赛中的换人方面出现了问题，我们很早就把人换完了，所以在追平比分之后没办法再换上防守球员加强防守，这是我的问题。 看到了前国脚李毅的点评，他也认为说其实咱们换人也有点问题，也是换的有点早了。他给分析了一下哈，我们来听听各方的评论，先来听李毅的这段。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洞见风云变幻，赛场锐观察。 说到换人，其实当时可以看到，我们当时是0-0的时候，国家队要需要换三个人，而且这三个人是攻击型的，对吧？阿兰、韦世豪，包括侯俊明，是吧？能够看出很坚决，想要赢得这场比赛，拿下。但这时候恰恰刚好得分了，进球了，这时候，所以说整个主教练呢，他的可能这个思维，就是说他的注意力可能都在场上，对吧？所以这时候可能，我个人感觉可能需要有人提醒一下，对吧？这时候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暂停一下，对吧？问一下，对吧？或者是稍微等一等，换两个，换一个，因为现在我们已经领先了，对吧？因为你56分钟你就把三个名额都用完了，万一后面出现了一些不必要的受伤或者体能下降，可能只有两个名额所换，就是说之前是需要搏的，但这时候我们已经握到了这个，所以说这时候可能我觉得还是需要沟通一下啊，包括这个到后来王刚是不是受伤，那换一个后卫，包括这个张稀哲的体能下降需要换上池忠国，其实这时候就整个用人的换人名额已经用完了，所以说导致我们在中场的控制力度下降。 两边教练都说自己的换人还是有点问题哈，李毅建议说就是咱们1-0领先的时候可以稍微的迟一下，先换俩，让你别一堆都上去，还留个后手，这恐怕也是阅读比赛的一种能力哈，包括大赛应对的能力哈。 是的啊，还有很多的著名的点评评论员啊，都还是对这场比赛做出了评价的。 没错啊，像这个腾讯的赵宇也说，确实我们在比赛当中有点慌乱哈。为什么会慌乱哈？来听听他的分析。 中国队战胜越南队这场比赛踢得非常不容易吧？虽然说我们早早确定了这个2-0的领先优势，但说实话，场面上表现还是有一些混乱。这可能跟球队三场比赛踢了三个不同的阵型，有三个不同的战术打法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也希望中国队能够通过过去这三场12强赛找到踢这种亚洲最高级别比赛的感觉，能够明确一个指导方向，不要总是变来变去，可能每个对手的特点不一样，但是我们呢，还是要打法更加相对统一一些。如果说每场比赛都有一个不同的阵型、不同的人员安排和不同的战术打法，那可能对于中国队接下来的发展也并不是很有利。所以也希望中国队能够在这种思路上更加的统一。 他的意思是因为我们每打一场比赛都会换阵容，都没有特别主力的一个阵容在，没有一个核心阵容在哈。所以可能大家配合起来就有点混乱哈。 是，这真没辙，因为这咱们足球水平整个亚洲里面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啊，没有一个特别在高水平的一个运转链条。如果说运气好点或者说状态好点的话，按理说比如说看看隔壁隔壁再隔壁的卡塔尔啊，卡塔尔现在也在踢比赛，但是他踢的不是亚洲杯的预选赛，因为人家东道主嘛，不用踢预选赛，去哪儿了呢？人家去欧预赛去玩去了，在 A 小组里面啊，欧洲杯预选赛，不是欧洲区预选赛的 A 小组里面去踢着去练兵呢。我觉得这样才是真正的说大赛练兵啊，不是带引号的贬义词。 那说到这个比赛，最让人要吃救心丸的阶段就是赢俩球，然后瞬间就被人家追俩球这个过程。确实是让大家要吃药了哈， 是真的。说实话，第二个球被进的时候，您真的没差点被气得避过去避过气去吗？ 差点把电视砸了吗？很多人都说要关电视。这个过程确实让人太揪心了哈，怎么就非常短的时间当中连丢两个球哈？作为这个职业球员，也是以前的国脚吧，李毅也是给大家分析了一下，怎么就连失两球呢？ 最后10分钟就是说有些被动，因为其实是2-0的时候，我整个感觉到所有的球迷啊，包括媒体，包括教练组 觉得这场球肯定稳定拿下来了，因为在前面的80分钟其实越南队是没有给中国队造出任何的机会，所以但是他换上了几个球员，尤其最他的那个10号叫阮公奋上了以后，其实他在中前场的这种盘带移动确实给国家队的后防造成了很大的这种很大的这种威胁。其实这个比分我说了，就是说还是一个心理上有一个差距，如果是1-0的话，我相信国家队这场比赛应该就不会丢球的，肯定会坚持下来。往往就是因为2-0，对吧？大家心里稍微有一些松懈，给了对方这种机会。当对方再进一个球的时候，2-1的时候，那这时候整个士气就上来了。所以说，2-0这个比分往往是最危险的这个比分。你只要让对方进一个，那对方的士气一下就上来了啊。所以说，这时候这个我觉得也是需要去总结的啊。还有一个就是说，跟越南队这种比赛，其实我觉得看了这个整场比赛，并没有说像之前说想象的这么强大，而且对于越南这个球队，我个人觉得，包括最后的这个20分钟2-0以后，其实我们还是队形收得太靠后了，应该继续给对方施加压力。其实因为对方他就是短传渗透，你给他高位压迫，他不会踢，他只会大脚。其实大脚对他来说是最好防的，但是你让他中前场他盘活起来传起来了，那可能打到我们的中后场。他的这种小配合确实显现出来，尤其是第二个进球，他一停一塞不越位，所以说这个就是反而给他们的这种优势打出来。其实在整个上半场，在包括在前80分钟前70分钟啊，给对方的这种压力中前场够，所以他是没有这种机会可以打到我们的腹地，可以在这种传这种小 pass 的。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可能是我们需要去总结的吧。 一下就进了俩球，阿昭说我当时挠墙来着，大半夜的挠墙跟耗子似的，是吧？北转挠心哈，说说这个比赛哈，真的是有点让人要吃这个速效救心丸的感觉哈。 嗯， 还有哪些比赛有这样的感受，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哈。这场比赛呢，吴磊的两个进球都是来自于崇明岛连线哈。左后卫王申超内切之后传中，吴磊就快速包抄到门前得分了，所以这两个球也让在电视机前看比赛的徐根宝不停地点赞说，嗯，这俩人还真是心有灵犀。 是的， 是 吴磊、王申超这俩从小孩的时候啊，就在这个根宝基地一起训练比赛十几年了啊。然后吴磊在2019赛季加盟西甲后，两人才中断了队友关系。长期的配合之下，王申超对吴磊的跑位特点是熟稔于胸，这次连续给出两次精准助攻啊，纯粹是时间打磨出来的默契。而且其实也有网友啊翻出来，在2013年的时候还是2015年的时候，就有一次一模一样的位置，吴磊好像踢天津吧，在中超的时候，王申超就是从左路送了一个起球，吴磊特别潇洒的也是在这个抢点位置一个侧勾外脚背给甩进去了。 会不会是天津的球迷记得这个进球？ 有可能哈。徐根宝在2000年哈进行一个十年磨一剑的计划，为这支国足输送了吴磊、王申超、严俊凌、张琳芃等等优秀的球员，成为宝贵的财富。打进首球的张玉宁也曾在浙江绿城接受培训，绿城对青训的重视也是国内闻名的。此外呢，山东鲁能等俱乐部长期的重视青训，也是这支国足的人才输送大户。如果说我们回头去看，如果没有徐根宝在21年前前往孤寂的崇明岛去投身青训的话，国足阵容中也不可能有吴磊、王申超、燕俊凌这几名首发国脚。如果说没有根宝和其他注重青训俱乐部的长期的默默付出的人，那这个夜晚笑到最后的或许不是国足。 那对于这场比赛来看看各方的评论啊，我们自己国家的评论，新华社的评论给出的题目是捕食绝杀留住了中国足球的希望。点评当中说到，这是一场将足球的美丽与残酷展现的淋漓尽致的比赛啊！最后5分钟从绝平到反绝杀，绝望到希望并生，中国男足乃至整个中国足球都经历了一场急速过山车。 是的，这个 比赛当中还真是这种感受哈。 这个评论也说了啊，需要总结和调整的地方还很多啊。国足中场对禁区前沿的保护比较弱，给越南队留下太多直 C 和远射的空间。球员们最后10分钟再次背上想赢怕输的包袱，在防守中注意力也不集中，让对手抓住了机会扳平了比分。 真是得佩服这个越南队近年来一步一个脚印的这个进步哈。 越南足球十多年来是脚踏实地的搞青训，他们坚持是小快灵的打法，也摸索出了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虽然没有能够在十二强赛获胜吧，但是呢，越南队从亚洲不入流到已经逐渐具备了冲击亚洲强队的能力。你可以翻开两队的首发名单啊，他们的平均年龄是25.9岁，比咱们年轻了近4岁，所以中国足球真是要警钟长鸣啊。这是一场跌宕起伏的胜利，或许不能满足所有人的期待，但是对于现阶段中国队来讲，赢下比赛还是首要的任务。那因为咱们有胜利就有希望嘛，你有希望才有未来嘛。 是的，很多的外国媒体啊也关注到了吴磊出色的表现。首先越南媒体在点评这场比赛的时候就给予了吴磊很高的评价啊，当地媒体称吴磊下半场完全爆发，粉碎了越南队拿分的希望，展现了出色的无球跑动和选位技巧，这显然是吴磊在西甲获得的比赛经验和锻炼出的能力，是中国队目前最大的法宝。确实吴磊一直是啊，尤其在西班牙人的时候他能够得到青睐的，也是因为在这样无球的跑动穿插的时候能有不错的位置出现。 也有媒体说呢，吴磊制造了中国的3个进球，他展现了作为一名五大联赛前锋的能力。我感觉越南媒体还挺羡慕咱的。 是，这可不是得羡慕，咱们不也是羡慕对吧？日本呢有一整套五大联赛首发， 也是、 是。当然了，这个西班牙人啊，吴磊现在的东家也是关注到了吴磊啊，他们在这场比赛之后就发布了。西班牙人的当地的官微就发布了海报啊，说祝贺我们的球员吴磊啊在国家队比赛日大放异彩啊，2个进球让这个中国队得以收获绝杀。 昨天我在翻这个短视频的时候也看了越南评论员解说咱比赛的时候，有好多这个越南话跟咱方言稍微有一点点谐音，有的地方我还能听懂那么几个词儿。然后这下面不是打着字幕吗？哦，没有字幕还是看不懂的。 是。 然后看到这个越南有一个评论员叫武光辉哈、是这么说的，说在越南扳平比分士气正在高涨的时候，吴磊站出来，他是那个让中国队变得不同的人。 对。 你看这个评价还是蛮高的哈。 是。就其实昨天邱志鹏也说嘛，多见中国队被绝杀啊，少见中国队绝杀别人呀，这就是吴磊啊站了出来，让中国队变得以往和以往不同的地方。 泰国媒体甚至也称赞说吴磊是为中国打开胜利之门的那个人，他带头粉碎了越南队想要创造历史的梦想。然后包括像法新社那边也有评论，他们也是给出了一个比较好的这个评价，说吴磊拯救了中国队，他的进球也是保留了中国冲击世界杯的希望。所以说各大媒体对他的这个反应啊，尤其是我们比较关注的这些亚洲媒体也都对吴磊的表现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啊。这是吴磊的这个表现。那李毅也说说咱们是不是能多点像吴磊这样的球员呀？ 确实能够看见这个吴磊的这个成长啊，这3个进球跟他都有关系，2个进球一个助攻，所以说我从这点可以看出在欧洲踢球回来以后他确实不一样。所以说我们国家队现在只有一个吴磊，如果我们有3个、4个，我相信这支国家的水平会踢得会上一个层次包括并不一定要去这个五大联赛，我觉得可能去欧洲的2流联赛，其实你能够打上比赛，因为你这种对抗节奏是完全不一样的甭管怎么说吧，我觉得这场比赛我们还是非常不容易，是吧？队员没有放弃，尤其2-2以后最后能够坚持到最后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好的开始，这就是足球，对吧？相信通过这场比赛国家队也去好好的总结，好好的调整，因为下一场对沙特的比赛可能会更艰苦。 商务出差，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齐全，性价比超高。 和爸妈来京旅游，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老爸的选择太赞了。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预订电话85015588。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钻研体育，收获快乐。大家好，我是一日社长惠凡。 我是研究员王毅。 我是林苑。 我是研究员李维。 我是康乐。 以球会友，有一说一， 传控不等于倒脚啊。 输球之后啊，人人都是诸葛亮，人人都是主教练。 国安队这个球队，它骨子里面是一个生长生根于北京这个城市的球队。 咱们看这个培养的模式，就是钱花了事儿没办。 要尽早让这些有潜力的年轻球员啊去见识一下高水平的比赛。 北京体育广播第一档新媒体直播互动节目《体坛研习社》即日起线上开播，锁定北京体育广播官方微博、官方抖音账号，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您想听什么，我们就聊什么。 Hello， 大家好，我是易烊千玺。北京冬奥会冰球比赛将在北京赛区的国家体育馆和五棵松体育中心进行。共产生两枚金牌，分别是男子冰球和女子冰球。比赛双方各六人出场，共进行三局，每局20分钟，平局需要进行加时赛，加时赛仍平局将通过射门决出胜负。2022，与我一起为拼搏和梦想呐喊吧。还有也请关注北京冬残奥会，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大家好，我是蔡徐坤。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比赛将在北京赛区的首都体育馆进行，共产生男女500米、1000米、1500米以及男子5000米接力、女子3000米接力和混合团体接力，九枚金牌。2022，让我们一起在惊心动魄的比赛中为拼搏呐喊，为梦想欢呼吧！ 欢迎在早上继续收听雄鸡畅晓，陪伴您的是子昂和小丽。今天是星期六，但是今天大家都上班是吧，明天才能休息。经过了一个黄金小假期之后哈，相信大家现在这个上班的感觉还没有那么强烈哈，总想哎我过节的那个影子还在，所以说啊慢慢的要紧张起来哈。深秋说了，曾经有哪些比赛让我想吃速效救心丸？救心丸倒不至于，就是憋得慌。尤其是看男足的比赛，这么多年了，反正我也适应了倒是。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话题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女足主帅的招聘的条件不都贴出来了吗？大家也一起来讨论讨论，看有哪些人哈、比较适合做女足的主帅呢？ 哎，大家也是一直在说。还是说希望国足的这女足国足哈，以前的功勋老球员们都能站出来。 嗯，有点呼唤郎平的意思。女足这边给出的这个条件是这样的啊，昨天中国女足发布的中国足球协会关于中国女足国家队主教练选聘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应聘的是中国国籍，要满足担任过 U19 以及以上国字号队伍主教练、女足超级联赛队伍主教练、顶级联赛队伍的主教练或者是助理教练之一，反正你得满足这几个条件。东京奥运会之后呢，女足主帅贾秀全离任了，随后在全运会上大家看到哈，中国女足是在前国脚水庆霞的带领下带领她的这些姑娘们来参加比赛，而且最终是获得了金牌。水指导也是对外界表示说，自己还是希望能够有机会冲击一下中国女足这个帅位的、 是的，那根据中国足协这次公布的条件呢，主帅只能是本土人选，年龄在60岁以下，然后还需要持有足球职业级教练员资格证书，且执教执照在有效期内的，具有职业或专业足球运动员经历，具有足球国家队运动经历者优先考虑，而且必须满足曾担任过中国足协 U19 级以上国字号队伍主教练、女足超级联赛队伍主教练、顶级联赛队伍主教练或者助理教练这三个条件之一。其实写的挺细致了啊，感觉不像是写好了规则等人来，也有可能是看着这个人了写个规则。 那所以说大家看看都有哪些人符合这个条件呢哈。报名的时间其实很近，10月12号，那今天都 九号了， 对， 还有三天时间， 没给多少时间， 没给多少时间，而且这个通知是昨天稍微晚一点的时候，下午的时候才发布的哈。面试的时间呢是15号、16号这两天，那也是由中国足球协会对所有的参聘人选进行资格的审核，并且向选聘专家组要提交符合报名条件的人选，经过选聘专家组的讨论之后来确定参加面试考试环节的这个候选人哈。那如果比如说子昂你报了之后也条件什么的都允许，那需要做一些事情哈。 是的，哎，我得通过 PPT 哈去陈述我的执教理念，组队思路，我的个人优势，然后概括阐述一下世界女子足球的发展趋势，分析一下目前亚洲及世界女子足球主要的对手的情况啊，介绍一下中国女足参加了这些亚洲杯啊、世界杯啊、亚运会、奥运会的这些目标备战思路，然后再答疑嘛，回答专家组的提问，然后最后重点考核一下候选人的综合能力。 嗯，让我想起在11期间，我也是在电视上啊才有机会看到夺冠这个电影，之前没有时间去看，刚好这个中间有一个选帅的环节，扮演的这个郎平的这个角色哈，在会议当中提出一个大国家队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当然那个时候也是遭到了一些质疑啊，最终中国排协还是支持了这个想法。我想是不是咱们在女足的选帅过程当中也有这样突破以往理念的这样的创新哈，让大家能够看到女足的未来呢？ 是的， 当然我看到的是电影当中的场景，电影是来自于现实哈，大家也看到了中国女足主教练郎平带给我们中国女排的变化哈，女足这边会不会有这样的人物出现啊？也给圈几个，您看看有哪几位教头，无论是男女哈，都给大家分析分析，看看有哪些是咱们比较好的一些选择，比较好的一些人选哈。接着我们说说足协杯，足协杯呢也很快就要开始了，第一轮比赛是13号到15号，13、14、15三天来进行，一共是四个赛区，具体的时间是这样，我们先说梅州赛区哈，北京国安队在这个赛区，我觉得对手都还好，都不是特别强，你看像这个广州城队啊，我们中超的球队，重庆还有河南应该还好哈，不像打其他的球队那么困难哈。梅州赛区呢是13号下午的4点钟，先是重庆两江竞技对武汉三镇，然后晚上的7点半是梅州梅县球乡对河南嵩山龙门，14号我们这一天比赛咱们是晚上7点半对四川九牛，之前有4点钟的广州城对成都荣城的比赛。 是，哎，咱们呢还是黄金时间哈。对，然后在 C 组呢，长春赛区啊，13、14号的几场比赛是13号的下午2点半啊，深圳去对阵陕西勇士超越，然后晚上的6点呢，长春亚泰对阵浙江。然后在14号的下午2点半，沧州雄狮对阵淄博蹴鞠，14号的晚上6点，上海申花去踢四川民族。D 组的大连赛区，开球时间稍稍的有些区别，就是在下午的3点半，13号天津金门虎踢北京北体大，然后在晚上的7点半，大连人对阵的是 U20 国家队。14号的下午呢，河北队对阵陕西长安竞技，晚上呢是上海海港踢西安骏狼。 稍微北部一点的赛区开赛的时间都会早一点，因为北边冷嘛。 是， 比如说长春赛区下午2点半就踢了，然后晚上是6点就开始踢了哈。梅州赛区因为在南方就比较暖和一点，所以有一些比赛就是稍微晚一点，7点半正常的这个大家习惯的比赛时间。还有一个济南赛区也是下午3点半，13号先是广州队打青岛青春岛，然后呢是晚上7点半山东泰山打南通之云，14号下午3点半武汉打丹东腾越，晚上7点半是青岛打昆山，这是足协杯的32进16的赛程哈。那大家都听到了，以前我们给大家介绍过，北京国安这次也是得靠年轻的队员去打足协杯哈，希望他们有更多的精彩的表现，毕竟大队员回来之后可能到联赛这个级别，也得让更多的年轻人充实到咱们的一线当中哈，国家队效力的这些队员也得有喘息和休养的时机哈。说到这个足协杯，来看上海东方体育报的消息，上海海港队包括申花队啊，他们都已经在这段时间做好了集结，明天10号将会出发去大连赛区备战足协杯。那么克罗地亚的中卫麦斯托罗维奇

现在的话我们也在进探索更多这种可能，想想看我们现在尽快能签到谁，也在全力的去运作。至于后卫这块人选的话，我们更希望找一些球员他们能够防守，然后能够去推进球，能让我们打得更快的这样一些球员来加入我们。 据黄蓉透露，北控的两位外援最晚在10月30号，也就是 CBA 第一阶段中期就会完全到位，而且是 CBA 的老熟人。 这个赛季呢，因为还是赛会制，所以调整的空间会非常小，所以我们选择的外援的范围呢，还是在我们说的叫视线范围以内，就是说曾经出现在过 CBA 赛场的，这样以稳为主。因为如果是我们选择一个新的外援，如果觉得不合适再需要调整，实际上这个受疫情影响，受赛会制影响，这个隔离的时间会非常长，会耽误整个这个球队的这个备战。 按照计划，北控全队今天将前往浙江诸暨，11号和13号，球队要先进行两场季前赛的争夺，对手分别是四川队和天津队。10月16号，北控将与山东队在常规赛的首轮进行交锋。 上来哈，正式比赛就要碰山东。山东这边的这个主帅徐长索昨天也表示说，丁彦雨航已经回归了，接下来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让他适应球队的比赛。说小丁已经有3年不打球了，但是作为教练会在比赛当中要控制一下他的上场时间，尽量让他逐渐的适应这个过程哈。因为小丁确实还是有一些伤病嘛，包括体能啊，现在打比赛的感觉啊，都是有一定的困难哈。那自己本人也表示了，我会往一个好的方向去努力，尽快的回到这个球场当中，找到原来的状态哈。 是的，目前他已经回归了山东男篮的训练，正在努力找回曾经的自我哈。欧洲的媒体帮我们官宣了青岛男篮续约达卡里约翰逊啊。根据欧媒的报道，大外援达卡里约翰逊已经和青岛男篮完成续约了。 那新赛季的 CBA 联赛呢，是从10月16号就正式开始了。卫冕冠军广东宏远说了，全华班作战，将在揭幕战当中对阵深圳新世纪俱乐部。那么刚才我们的记者也说到哈，38轮的比赛，上赛季参赛的19支俱乐部以及新加入的宁波富邦，一共20支球队，按照双循环的赛制进行比赛。那这个赛季期间呢，将会遇到北京冬奥会，包括国际篮联国家队比赛窗口期等等这些重要的活动，所以也是跟这个中超比赛一样，分阶段来进行啊。整个常规赛分成3个阶段。首先第一阶段呢是10月16号，也就是马上开始的这个阶段，一直延续到11月14号，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在浙江诸暨以赛会制的方式来进行，一共进行13轮比赛。在10月11号到10月14号这段时间呢，刚才记者也介绍了，还有这个赛前的几场热身赛哈。常规赛第一阶段比赛呢，分别是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体育馆和海量教育园体育馆，也是要严格防疫的基础之上哈，来进行比赛的推进。那10月16号呢是星期六啊，也就是马上在下一周就要开始了哈。 是的， 第一个比赛日呢，北控就要打山东。刚才我们说了，这北控这劲儿就出发了。这个比赛是 4点半， 对，下午4点半。这个比赛时间也请大家关注一下。揭幕战就是有这个各种仪式的这个哈，晚上7点35，广东对深圳。那在这一天呢，是从中午12点就开始有比赛了，吉林对同曦。打完这一场就是3点的青岛对四川。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外援有变化的球队 是， 一天4场比赛完了之后，就17号也是从中午11点就开始有比赛了。江苏打北京，所以咱们首钢的比赛是10月17号星期天，中午11点，要不您就别出门了。 对，星期天正好睡个差不多懒觉，起来正好能看。 我们北京队现在也是外援都还没定啊，因为外援政策没定嘛。林书豪还在隔离。昨天的节目当中，我跟子航也给大家介绍了，大汉也是想签，现在可能困难比较多哈。 是， 意向性的是想让他回来。但是有各种各样的困难，看吧，看咱们的外援政策如何定吧。所以星期六和星期天是下一周哈，16号、17号就有比赛了，也请大家关注啊。11期间是不是有很多朋友也看了乒超联赛哈？也是地表最强乒乓球赛之一。乒超联赛截止到昨天晚上，男团第一阶段的赛程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大部分的比赛。晚间的两场比赛结束之后，这个赛季的男团四强的形势基本敲定了。目前已经确定3个 分别是鲁能、山东鲁能、山东魏桥和汕头明润。 是的，最后一个席位的争夺呢，就剩下上海地产集团和黄石基地。由于本轮上海地产集团赢得关键战，对比黄石基地的相互战绩处于优势，主动权就握在手里。末轮只要击败乐群体育集团即可以获得四强席位。黄石基地本轮非常遗憾，后面两场比赛需要全胜，而且要寄希望于上海地产集团末轮输球。女团的四强已经出来了，山东鲁能、深圳大学、上海龙腾、山西大土和华里晋级半决赛哈。接下来的对阵安排还有待官宣，按照上届的规则应该是第一名山东鲁能去挑对手，大概率呢会挑上海龙腾，然后就是剩下的深圳大学和山西这边哈去捉对厮杀，把王艺迪留给孙颖莎 啊，国家队队友之间的竞争哈。如果要是按照上个赛季的这个规则的话，应该是这样哈。看看之后的情况怎么样。 是的， 今天凌晨还有这个金球奖30人候选名单的产生哈，我估计子昂也是比较关注的哈。 哎， 我看这里面好多都是大家熟悉的，都进了，基本上三十人候选名单，您熟悉的梅罗都有，莱万、若日尼奥都在其中哈。给大家介绍介绍哈。 首先呢，这个名单并不是分前后的哈，不是按照前后来分的，所以说马赫雷斯出现在了名单的第一位啊，曼城的马赫雷斯、坎特、哈兰德、博努奇、芒特、凯恩、唐纳鲁马、本泽马、斯特林、国际米兰的巴雷拉、梅西、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就是曼联的毕费，然后佩德里，这是巴塞罗那，挺尴尬的哈，巴塞罗那为数不多上榜的球员，莫德里奇、基耶利尼、德布劳内、内马尔，然后曼城的鲁本迪亚斯和国际米兰的老塔罗，AC 米兰的克亚尔，拜仁的莱万，然后切尔西的若日尼奥，利物浦的萨拉赫，切尔西的 AZP 啊，阿斯皮奎塔、卢卡库、姆巴佩、 C 罗、苏亚雷斯、福登、赫拉德、莫雷诺，其实很多的球员已经很优秀了，比如说赫拉德、莫雷诺，但是一听名字就知道和金球奖差的还挺远的。 有提名就算不错是吧？ 是的啊，提名就本身就是一项荣誉了。其实对很多球员，因为提名好像也是给纪念的证书的啊，所以说也会把这个摆在家里的。金球奖是由法国足球杂志在1956年发起的表彰，每年度优秀欧洲足球联赛运动员的奖项哈。30人候选名单由180名国际记者所组成的评委会进行评选，金球奖颁奖典礼呢将于11月29号在法国巴黎的夏特莱剧院举行，届时将揭晓本年度金球奖最终得主哈。阿根廷国家队队长梅西说：“我会投给我的队友内马尔和姆巴佩，还有莱万多夫斯基。这一年他表现力一直很出色，本泽马也相当不错哈。”当然了，这个情况目前看来啊，其实哈兰德还年轻。C 罗呢在这个赛季经历了这样的转会风波，可能稍稍有些示威。目前来看，首先从金球奖的三个评选的规则来说，三大考虑的因素来说，第一个是看所在的球队获得了多大的荣誉，然后看这一年获得了多少个人奖项，然后以及第三个综合考虑一下这个球员的职业足球生涯。梅西美洲杯的冠军，然后美洲杯的金靴，美洲杯的最佳球员最佳球员不是他啊，然后接下来包括国王杯以及西甲的金靴啊等等，这是他一些团队个人的数据哈。目前进了30多个球吧，然后助攻是10几个，然后莱万呢也是啊，莱万有很多的德国的足球的荣誉然后包括欧洲金靴等等，现在呢是进了50个球吧，所以说其实最后还是这两个人之间的斗争。比如说若日尼奥，若日尼奥确实是欧洲三大比赛，欧洲杯、欧冠、欧洲超级杯全拿了，但是呢其实他在那里面不算是绝对关键球员，所以说可能就是只能拿到一些 MVP 之类的奖项。最后还是期待一下梅西、莱万、C 罗这几位球员吧。 你最终还是描绘了一个金字塔的感觉，塔尖就这两仨人， 其实是这样的， 俩仨人当中也只有一个人站在最上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外哈。这个名单当中还有这个十佳门将，亚新奖也有候选， 是这个唐纳鲁马，这是现在在大巴黎呢哈，帮助意大利夺得了欧洲杯的冠军，我觉得说实话很有可能就是他了，这因为在决赛的最后的点球大战的时候连扑点球这太厉害了。 然后巴西的在曼城效力的埃德森，以及小舒梅切尔哈，门迪、库尔图瓦、纳瓦斯、马丁内斯、诺伊尔、奥布拉克和汉达诺维奇，这是门将啊，最佳门将的候选名单。 嗯，还有最佳 U21 球员哈，像曼联的球员格林伍德， 嗯， 阿森纳的萨卡，还有巴萨的佩德里、里尔的多库、阿贾克斯的年轻球员格拉文贝赫。最近我觉得听到他的名字的概率也比较大， 嗯， 勒沃库森的维尔茨，还有多特蒙德的雷纳，拜仁的穆夏拉，多特蒙德的贝林厄姆，以及大巴黎的努诺门德斯啊，都入选了。 是的， 嗯，还看到了这个20位的金球奖女足的候选人名单啊，我找了半天没看见有亚洲的球员， 是 只看到了澳大利亚的萨姆克尔离咱比较近，剩下的都是欧洲的，基本上啊，加拿大的还有、 嗯、 就没有咱们跟咱们有关的，包括日本球员都没有入选、啊、 是的， 嗯，这是这个获奖的情况。当然刚才说到本泽马，本泽马在9月份表现得相当好，所以西甲官方评他为9月份的最佳球员。 嗯 啊，他在9月份呢4场比赛进6个球，助攻6次，制造了10个进球，帮助球队3胜1平，所以是最佳。 是的，那英超的9月最佳球员是谁呢？哎呀，来了一位新人呢、啊、那就是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啊、 新人、啊、老新人， 没错啊，在9月份代表曼联出战了3场比赛，打入3球，取得了2场胜利哈、啊。在对阵纽卡斯尔的比赛当中呢，他也是完成了梅开二度，然后在曼联2-1战胜西汉姆的比赛当中呢，他也打出了1球，获得了9月的英超最佳球员、 嗯、在当地时间的周 4，纽卡斯尔完成了所有的股权的这种转让哈、 嗯、 沙特公共投资基金牵头的财团成为了新老板。那据米兰体育报报道说呢，纽卡斯尔方面是希望邀请意大利的叫做孔蒂来出任主帅的，而且已经发出了邀请。那离开国际米兰之后呢，他就一直担任解说员啊，跟子昂一样， 嗯， 没有回到教练席、啊、 呵，当然了，我一直也没有在教练席 你没有这个过程。 据说啊，有2亿英镑的引援资金啊，而且呢，在几年之内呢，因为前老板留下了财政状况比较健康，还可以比这个再超额1倍。呵呵，现在已经有球迷在畅想了哈，你别说今年这些金球奖里面都有谁，明年都是纽卡斯尔呢。 哎，纽卡斯尔又成为一个新的豪门球队了， 嗯、 是吗？ 这真的很有可能哈。 好，一会儿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保持互动，来说说让您曾经想要吃速效救心丸的那些比赛啊、 嗯、 以及看了女足的主教练的这些招聘条件，给我们圈几个，看哪几位合适啊，咱们稍后聊。 北京农商银行凤凰乡村游每周有特价，关注北京农商银行一服务微信公众号，进入凤凰乡村游商城，使用微信支付选择北京农商银行借记卡，特价商品数量有限，心动心得详情请咨询96198。 我是一名调香师，我爱北京，在我心中北京是一款混合了檀香、花果香多种香型的香水，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有内涵，有温度，余音绕梁，韵味悠长。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入秋以后天气渐变，易秋燥，同仁堂秋梨润肺膏，润肺止咳，生津利咽。秋梨润肺膏，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数。淅淅沥沥的小雨洒落京城，降雨到早晨基本结束，受到降雨影响，大部分地区能见度较差，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今天大部分时间白天天气阴沉，预计最高气温在17度上下，适宜安排户外活动。不过傍晚前后还有小阵雨现身，进入寒露节气，天渐凉，露降重，昼夜温差也不小，大家还需要根据天气状况合理调整着装，谨防感冒。另外目前山区地质条件依然不佳，近期不要前往高风险区域，以免发生危险。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在白天阴天见多云，小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75%，在夜间阴转晴，南转北风2级转3-4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今天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空中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紫外线指数为3， 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北京体育广播祝您有美好的一天。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mart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mart Radio，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18天。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 嗯， 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大家在早上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雄鸡唱晓，陪伴您的是子昂和小丽。今天是星期六，但是要上班哈，在路上的朋友如果下雨路段比较湿滑，请注意交通安全哈。 嗯， 啊，我们今天两个话题，首先延续昨天国足的节奏，让您想要吃速效救心丸的那些比赛有哪些呀，跟我们一起来回顾和分享一下哈。 是的， 还有呢，就是说到女足主帅的招聘条件，也给我们圈几个您觉得哪几位哈来适合当女足的主帅哈。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都可以跟我们保持互动，看到大家伙哈，我们俩有的时候来不及顾上大伙呢，他们自己玩的还挺好的。 嗯， 聊着聊着聊歪了，都聊去考古了哈。回来继续说体育的话题，那也欢迎大家在聊天室当中哈，保持高昂的聊天的斗志哈。但是请大家好好说话，好好聊天，记得吧，咱们聊天室刚开始的时候我就给大家立了规矩哈， 可以 好好聊好好说，咱们说的是体育哈。嗯嗯，这还有晒早饭的呢，这是昨天的火锅调料吗？这一大早的就发来了哈。曾经有哪些让大伙儿觉得特别紧张到要吃速效救心丸的比赛？孙远军还记得1997年当时我们中国碰到的伊朗的这个比赛，咱们是是什么2-4领先的时候，你是说人家2-4领先，人家4-2领先的时候吧，被人家反超，应该是2-0领先的时候被人家反超，可能是这个比赛让他比较的紧张哈。 嗯嗯，哎，我比较让我觉得，不能说救心丸吧， 嗯 啊，或者还是那个，我感觉啊，就是跌宕起伏的比赛，也不能说，需要吃速效救心丸。我感觉是， 因为你身体好，你年轻啊， 也还真有这种可能哈。 嗯， 当年 就跟张翔是，张翔说我还年轻，速效没吃过，但是要是看国足经常开啤酒喝不完夜的话， 当年看那个巴萨6-1巴黎的时候，那个诺坎普奇迹的时候，最后确实是，倒是心脏是没有受不了啊，眼泪受不了了。也许我们应该再开一个，哪天再开一个话题啊，看哪场比赛流眼泪最多，那时候适合好好讲讲。 这个可以，咱们下回可以聊聊哈。这个朋友说，国足应该说哈，国足跟越南实力差的太多，运气就不那么用了。 就是 要是实力相当的情况下，运气稍微好一点，可能就会决定比赛的胜负。还是说他和泰森打拳赛的事儿哈，这个比喻也是比喻了相当多的年头哈。 是的， 还 有很多，有在讨论这个女足主帅的事儿的，用户2286说，我觉得刘爱玲最合适啊，因为她一直在做青少年的训练工作，如果她身体情况允许的话，是最佳人选。当然还要有一个很好的教练团队，我们女足的水平提高一些，会有希望的。 刘爱玲之前有没有表达过想要带队的这个愿望呢？哈，我觉得个人的愿望应该是站到最重要的一个位置哈。除了足球的消息之外呢，也要提醒大家一下，尤其是爱打羽毛球的朋友，中国羽毛球队成功的卫冕了苏迪曼杯，也就5天吧， 这个简短的时间之后，推迟了一年半的2020汤姆斯杯和尤伯杯的比赛今天就要在丹麦的奥胡斯开赛了。从芬兰转到丹麦，我们羽毛球队的运动员也要克服困难哈，积极利用非常短暂的时间来调整，认真的备战。张军和夏轩泽两位主教练都说了，汤尤杯比起苏杯呢还有更多的年轻人上场的机会哈，所以也是让年轻的队员有更大的舞台。 嗯， 中国羽毛球队的奥运冠军主力队员也会带着年轻队员去向别的队伍发起挑战和冲击。其实汤姆斯杯、尤伯杯和苏迪曼杯都是集体项目哈，但是各自还有不同。我们连线了北京晚报的李哥，他给咱们啊说了说这三个团体项目不同在哪儿。 不吐不快，有一说一，祝他上麦啦。 刚刚在芬兰万塔啊进行完的苏迪曼杯啊这个混合团体比赛，那个比赛呢也是团体比赛，但是它考验的是男女啊这个共同参加的一个团体比赛。那么在这项比赛中，我们看中国队最终是3-1决赛中啊再次战胜日本队，成功卫冕第12次啊夺得苏迪曼杯。其实我们国家在团体羽毛球项目的三大团体比赛中，我们在苏迪曼杯的优势是最大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主要原因呢就是中国羽毛球男团和女团，或者叫男队和女队的整体实力在世界上最是最拔尖的，所以我们往往跟这些啊这个能有竞争力的，无论是韩国、日本还是丹麦、马来西亚、印尼这种队的时候，往往都是有一些缺腿的啊。有的时候是严重的，就是整个女队缺腿，有的时候呢是男队和女队某一个单项缺腿。总而言之啊，人家还没打之前，人家总是有一两项天然的处于劣势，这是中国队在苏迪曼杯能有12次夺冠啊，这有一个主要的原因。但是呢，作为羽毛球项目的团体，另外两项大赛，那就是男队的汤姆斯杯、女队的尤伯杯的时候，那么我们这种虽然都叫团体比赛，那这跟苏迪曼杯一比呢，我们在这两个团体比赛中，我们的优势呢，比苏迪曼杯混合团体我们就要弱一些。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它考验的是一个国家羽毛球男子项目和女子项目啊这个方面的一个整体的实力。那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男队中，我们知道啊，我们的男双历来相对啊这个五个单项中是比较弱的一个。男单呢有强势的时候，比如像林丹啊通知世界羽坛的时候，往往我们在男单上就容易得分啊。但是现在来看呢，应该说在男单上我们也不占优势了啊，所以我们在即将开始的无论是男子项目的汤姆斯杯还是女子项目的尤伯杯中，我们的优势确实相对比较少。 这一届的汤杯和尤杯的大名单的上限从10人目前调整为12人，我们24人的名单和刚刚结束的苏杯上的20人名单呢，有一点点哈、啊、小小的调整。 嗯， 7位00后的选手入选到汤姆斯杯、尤伯杯的比赛当中，包括像刘诗峰啊、丁子健，还有王昶、王芷怡、夏玉婷以及刘璇璇、韩千玺哈、啊，这位 是 啊，这些00后的小将 啊。我看这些名单啊，有一个感觉，就是00后孩子们的家长真会起名字，这个名字啊，一定要起得跟人不一样一点哈。中国队是汤姆斯杯的卫冕冠军，本次汤杯参赛阵容啊，大部分是首次参加汤杯的新人，仅石宇奇、刘成、王懿律3人参加过2018年的曼谷汤姆斯杯的夺冠。年轻旋风会成为中国男队再次冲击汤杯的力量。中国女队在上一届尤杯止步半决赛，这一番呢，依然是由陈雨菲、何冰娇、黄东萍、陈清晨、贾一凡、郑宇这6位参加了上一届比赛的主力带领，还有韩月、王芷怡、李文妹、李文妹啊，多位新人以强大的阵容向重夺尤杯发起有力的冲击。 嗯，李哥认为说咱们汤杯确实有点困难，男子这边哈，无论是单打和双打都没有绝对实力，所以说想要夺冠呢还是困难挺大的。 尤伯杯争冠的前景比男子在汤姆斯杯上啊要稍微好一点点，这主要也是跟女队的这个情况啊，这个比男队的情况要好直接相关。我们就是看刚刚进行完的苏迪曼杯混合团体比赛中啊，除了在决赛中啊陈雨菲输给了日本的山口茜以外，那么在此前的这个半决赛和此前的淘汰赛和小组赛中， 女子的单打和双打历来成为中国苏迪曼杯两个必拿的一个这个项目，所以延伸到女团的尤伯杯中，我们其实的情形也类似啊，三盘单打，两盘双打啊。现在无论是陈雨菲还是何冰娇，这次呢在东京奥运会上的表现都非常的好啊，因此呢这样促使我们在尤伯杯中，我们起码前两个单打我们的实力是非常强的。而第三女单的王芷怡啊，实力其实也不弱啊，她只是因为比较年轻啊，比赛的经验上稍有欠缺，但是呢整个作为女子单打的第三啊出场的选手，她的实力跟别的队伍的第三单打相比来话，她的实力并不弱。那么女双的情况呢，我们现在有奥运会的女双亚军是吧，樊晨组合，我们看这次在苏迪曼杯的表现中，这两个人的表现从始至终都非常的优越啊，这个确实能力很强。而我们女双的第二队选手，不管她怎么组合，对吧？啊，就是比如像杜月、林辉这对原来的女这个第二号选手出战，还是派上其他一些年轻的组合，我觉得她的能力在二双上我们也不处于劣势。男团我们是作为卫冕者，是要看临场的发挥。双打上，我们看这次我们在奥运会上双打的亚军组合双塔并没有去，这样的话呢？在苏迪曼杯我们现在是凑了两个临时搭档的新的组合啊，这新的组合的表现呢从整个来看呢还是令人感到惊喜，因为他们这个真的是完全临时的搭档啊。周浩东的原配是韩仲凯，东京奥运会之后刚刚退役，何继廷的搭档叫谭强啊，他这次随队去参加了苏迪曼杯，但是呢两个人的原配在前面的小组赛中的表现并不是很理想啊，所以临时教练团队才把这俩人拆队之后，让何继廷跟周浩东啊临时组成一个男双的搭档。没想到这两个人啊还是相当来电，结果在后续的比赛中啊，包括他半决赛输球那一场比赛中，他打得也相当不错，所以坚定了教练组继续用这两个人作为这个决赛的这个第一男双，所以呢也显示出了这个临时搭配的这个男双组合应该说有很强的战斗力和默契程度。尽管中国队男队的教练组认为这两个人是不是今后就是由他们俩来组成新的组合没有给予一个肯定的答复，但是无疑目前来看啊，以现在参加汤姆斯的阵容来看，这两个人作为第一男双应该是比较靠谱的，但是第二男双那应该说就是一个又是得打乱了情况了啊，所以是让作为混双的王懿律去搭一个谁啊，这个现在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但是即便如此的话，他应该也不如一个原配啊，有一定配合年头的原配应该说更加的稳妥。所以呢我觉得中国男队的话未免的心情不乐观。单打项目中石宇奇啊，尽管在决赛中战胜了陶田，确实是一个亮点一个意外，但是呢整体的实力男单上我们看世界上的高手太多，那至于二单三单现在就没有一个非常令人放心的一个阵容。 根据赛程啊，从今天开始到14号，六个比赛日相继会穿插进行汤杯和尤杯的小组赛。淘汰赛14号正式开始，尤伯杯的决赛是16号，汤姆斯杯的决赛是17号。 是的，身处尤伯杯 D 组的中国队将在北京时间的今天下午2:30迎来首秀，对手是加拿大队，而且呢还将在10号晚上对阵马来西亚队，在12号晚上对阵丹麦队。身处汤姆斯杯 C 组的中国队将在10号晚上迎来首位对手泰国队，将在12号晚上对阵荷兰队，将在14号下午对阵印度队。 嗯，到时候我们再提醒大家啊，汤姆斯杯抽签当中呢，我们中国队是在 C 组，同组对手呢也是有印度、荷兰和塔希提。尤伯杯我们中国队呢是在 D 组，同组对手是丹麦、马来西亚和加拿大。也请大家关注最近这段时间的转播哈。参加本次汤尤杯啊，我跟李哥讨论完之后，我的感觉就是汤姆斯杯主要是去发现之旅哈，让我们的这些男单选手和男双选手就能够找到各自最好的搭档也好，或者是状态也好，甚至说这个第一单、第二单确认自己的位置也好。而女子这边呢，就要来确定自己的霸主地位啊。毕竟我们在之前的东京奥运会，包括刚刚结束的苏迪曼杯的比赛当中，女子项目都是要优于哈男子项目的。所以说，两支队伍的目的其实最终还是要为了最后的奥运会，也就是3年之后的巴黎奥运会做准备。 是的， 2021年的整个东京奥运会之后，我们看几大世界羽坛的这个重磅的这种赛事都汇聚于欧洲进行，这主要是由于疫情的影响导致了 在去年到今年有一些重大的羽毛球的赛事被迫的取消或者推迟啊，最终汇聚到2021年东京奥运会之后集中进行。因为这个时间窗口一旦再不打比赛的话，那挪到明年的话，那时间就更加的紧迫了。中国羽毛球协会和中国队做了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战略性的规划，就是他现在一方面要参加这羽坛的三大团体赛事啊，另外一方面呢，他现在已经开始针对2024年巴黎这个奥运会做一个提前的准备。这个巴黎奥运会的周期跟历届奥运会周期4年是减少了一年，它只有3年，所以呢没有调整的这一年了。所以他现在就要开始进行球队的新老人员的更替，七位的00后这些年轻选手，想给予他们更多的这种大赛的锻炼经验。是不是男队能够在汤姆斯卫冕、女队尤伯杯上有所作为，不是这次参赛的我觉得第一考虑。如果借助这3次的年末举行的羽毛球团体大赛，能够让队中的这些几个00后能够走上前台有所收获，让人看到希望，然后进而为3年之后的巴黎奥运会看到一个这个整个全新的阵容，这个才是中国羽毛球协会和中国队啊真正的一个战略意图。 看到广宇说刘雨辰呢，刘雨辰和李俊慧并没有进入到这个最终的咱们汤姆斯杯的名单当中哈，最终还是让一些年轻的队员去完成这一系列的比赛。所以说老将啊，东京奥运会回来之后他们还在休养当中哈，给年轻队员更多的机会。 是的。 那我们再来说两句国足吧。 对， 国足13号就是下个星期二的夜里，星期三的凌晨1点将会迎战沙特队。 是的，地点在沙特的吉达。 大家都觉得这比赛特别难。 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也是表达了哈，这对这一场比赛这个 担忧哈， 担忧哈，痛苦哈，是在阿卜杜拉国王体育城要进行的。毕竟是客场作战啊，我觉得困难肯定是有的。但是球赛嘛，总是这样，哪怕面对再强的对手，至少你也抬着头进场。 对于这场比赛哈，就是刚赢了这个越南之后，对比下一个对手，腾讯的赵宇认为说，你就可以看到我们中国队在亚洲，哪怕就是跟越南队这样的队伍来相比的话，已经没有什么优势可言了哈。李哥也认为说，这是一个超级任务，真的是太难了。也是分析了一下接下来咱们的这一轮的这个形势哈。 2-0领先之后，中国队又犯了这个防守有些松懈，或者说注意力不集中的毛病。被对方在10分钟之内打进了2个球，真的是非常的致命。最后要不是这个王申超跟吴磊成功的连线，在最后95分钟绝杀吧。如果真的被踢平了。2-0领先的情况下被踢平，那对于中国足球这种打击是非常巨大的。你都很难想象这个舆论呀、外界会给球队施加多大的压力。因为这个在12强赛比赛当中，可能我们能够接受输日本、输沙特，但是绝对不能接受输给越南。这是面子的问题，这也是实力的问题，这也是中国足球未来发展的问题。因为如果说输给越南队，那我觉得对于中国足球的这种发展来说也是相当大的打击吧。好在是赢了，但是赢了呢，可能你也会觉得有些别扭，赢的不是那么痛快。所以说必须要承认一个现实，就是我们现在跟越南队虽然说实力还稍稍占那么一点优势，但是你也很难说跟他面对面的时候就一定能够赢下他，已经不是那种手拿把攥的感觉了。现在越南队进步很快，我们如果说稍有不慎，就很有可能被对方逼平，或者说是输给对手。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现实，就是现在的中国队跟越南队在比赛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优势了。 第4轮比赛对于 B 组各支球队来说都是极为关键的一战啊，咱们一个一个说来。我们先说日本，日本下一场是主场迎战澳大利亚队，这是 B 组的两支超级强队之间的直接强强对话。但是两个人的形势有天壤之别，澳大利亚3战全胜啊，这个排在 B 组第一，而日本队呢现在只积3分，1胜2负，这个大大出乎赛前的预料。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已经连续6届进入到世界杯决赛的日本队，又汇聚了这么多效力欧洲几大联赛啊，特别是利物浦、阿森纳这种英超豪门球队的日本队来说，这是绝难接受的一个现状。所以呢，这场比赛他势必要死拼澳大利亚。 就是连平他都有点平不起了。所以这场比赛对于 B 组的变化是非常大的。那么另外一场是阿曼主场迎战越南队，那么这一场比赛也非常关键。首先对越南队来说，如果说客场输给阿曼了，四连败之后，越南队提前已经 over 了，他就基本上没什么希望了。当然对阿曼来说呢，他现在大分上跟我们一样也是积三分，排在小组的第四位。那么从前三场来看，阿曼队虽然也是一胜两负，但是他整体的表现还是不弱的，是吧？那么从或者说换一个角度来说，在 B 组之中，中国、阿曼、越南这三个队的实力其实在一个水平线上，谁胜谁都正常，谁能胜就看临场的发挥和抓比赛机会的能力啊。那所以阿曼一定会借这主场难得之机，力争啊战胜啊越南队，巩固他在 B 组中啊保留的那种出现的这种希望。所以那场比赛也很关键，我们也要看一看。然后呢，接着就最后说到了中国客场对沙特队这场比赛。沙特队在 B 组中，我认为是到目前为止最令我们感到意外的球队，只能用超常来形容。而这一场比赛呢，又是在他的主场进行，所以他一定也是千方百计想尽一些办法要战胜中国队。而且从实力层面来看，前三轮的表现也证明，沙特队在保留了原有沙特传统的那种，脚下技术细腻，传切比较准确，反击速度很快这些优点之外呢，那么我们看到他的身体，他的前场任意球，然后禁区内抢点冲顶这种能力呢，也比原来的沙特队要强了很多。这场比赛中国队的难度非常大，而且沙特还有一个有利之处我们要防备，就是他这场跟日本队的比赛是在满场观众的助威之下完成的，这个是沙特队目前在 B 组中最大的一个优势。而 B 组中其他的对手中没有一个对手啊，哪怕即便是日本和越南能在国内打比赛的，他的主场也没有这个观众能达到这样踊跃的程度。所以呢，中国队这客场比赛要第一次在客场这种满场主队啊球迷的这种热烈的拥护之下去参加比赛，这就更加放大了双方在实力这方面的这个差异。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中国队尽管我们对他有信心，也希望他能够拿分甚至能够战胜对手，但现实的情况来看呢，我觉得难度非常非常大。 亚洲的其他的国家的足球，包括东南亚这些国家，过去我们赢它很容易，现在都在进步。如果我们不进步，那么可能早晚有一天会被甩到后边去吧。现在比较让人觉得悲哀的就是我们这个95年龄段之后，在这种跟越南队比赛竞技的时候不占什么优势了。我们现在这些年轻人涌现出来的高水平的球员并不多，现在可能能够依靠89年、91年这批球员，依靠规划球员能够战胜越南，那么你将来怎么办？这个真的是应该所有中国足球人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吧。别看越南队可能现在还输给了我们，但是他们将来的这种力量，这种可以创造出的价值爆发力，真的是可以让中国足球有很多反思的吧。我觉得其实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找准自己的定位，在找准自己的定位的同时，准备好下一场跟沙特队比赛。我们也看到了沙特队真的是在这次十二强赛当中前三场比赛表现非常的出色，而且他在自己的主场又有大量的观众，所以中国队在跟他们比赛的时候会非常的困难。这场比赛我觉得是凶多吉少吧。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沙特队他既有身体也有个人技术，这样的球队是中国队非常惧怕非常担心的。我觉得如果说可能你面对越南日本并不是说特别的这种心理上会觉得恐惧，但是面对沙特，尤其是在对方的主场有那么多的这个观众，那对于中国队来说是难上加难。我之前就已经说过，像沙特这样的球队会比跟澳大利亚比赛更难。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中国队还是依靠防守反击吧，给自己吧留有更多的这种空间。如果说跟对方对攻，那真的是太难了。我觉得现在我们要接受这个跟越南的比赛可能有的时候稍微占一点优势，但不能手拿把攥。同时也要接受一个现实，就是跟沙特队比赛我们真的很难占到太多的便宜。这场比赛我觉得 争取踢平，如果说输呢就少输点，都是可以接受的，毕竟到了人家的地盘确实是比较难。 国足世界杯预选赛下一场比赛真的是哈，大小星叔叔说凶多吉少啊， 别展开讲了不想听，哎呀听 越讲越吓人三先生说我们凭运气进了越南三个球，但是凭实力又丢了俩球。 嗯， 还有说这个为什么就不能四连胜呢，是可以的吧，后面都赢，这咱有这实力吗？啊，7750啊，说国足这不是又犯老毛病，是能力就到这儿了啊。简单说呢，现在咱这个水平就这样，你换哪个教练啊，咱们成绩也就差不多是这样了。任我行说，如果要是日本赢了澳大利亚，中国赢了沙特，越南赢了阿曼，您这分儿就乱了吧，乱套了，多好玩啊！ 是，最好还是有乱战哈， 乱战之后咱就有机会了。 是的，嗯。就是说下一场没几天了，很难在状态上有大调整，看临场发挥吧， 主要还真的就是临场发挥了、 哎、 没有其他的了。嗯 嗯，沙特确实挺强的，火力也挺猛的，很难顶得住啊， 也比咱高比咱壮。 对，说实话有的时候吧咱也不能说凭什么，就是我有时候也在想啊， 嗯， 就是凭什么我们就一定就应该踢过他们呢，对吧， 这是大家期待的结果是这样。 对，是啊，就是说但是其实也不用太过给予压力啊，给予压力啊，苛责什么的，踢不过真的很正常，就是我们就是哪怕在平时的体育运动当中啊，咱们去哪个大学操场慢跑去了，看见人跑比咱快，说吊着劲儿，咱们说比一比吧，偷偷后面跟一下，发现跟两圈跟不下来了那也没有必要生气啊。 李欣说打沙特也没有什么悬念，五后卫咱就保一分、嗯、刚才不是说了吗，咱们这个赵宇也说平局也行，也可以接受、 哎、但怕的就是啊，五后卫守了到了最后呢实在守不住了也是个窝囊，对吧。 嗯 嗯， 刚才介绍了汤姆斯杯尤伯杯的比赛哈，李欣说最近感觉这个男子单打桃田贤斗好像是不太行了似的，奥运会发挥的也没发挥好，这啊没什么可怕的哈。 嗯， 但是男子单打呢现在确实也没有像林丹这样的超级高手，你要说石宇奇包括咱们其他的几位男子单打的选手也没有这样的绝对实力说一定形成一个集团的优势哈。 是啊，有球迷说狂攻前25分钟后面死守，这是忘了澳大利亚怎么干我们3-0的了 咱们守过一段时间后来没守住嘛、 咱们是狂攻了前15分钟、 后来就不行了， 对，到20多分钟守不住了。 说到这个女足选帅呢，大家也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思路哈。关老爷说女足谁带其实现在也差不多，大赛咱进个8强差不多水平也就是这样了啊，就比较定型了哈。也有朋友说如果要是咱自己本土的教练的话，你算算可能就是水之道水清霞算是一个唯一的选择了吧。 任我行说凶多吉少啊也是有吉的啊，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嗯， 哎，死守半场打死不出洞，练练防守反击，其实李铁其实经常用这样的方式去布置啊，就是说不上所有的规划，然后先想着说稳着我耗个45分钟或者60分钟，其实这种如果说真的能按照这样的 磨下来 预想去磨的话还真不一定啊，但经常的问题就是跟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跟教练组想象的可能也完全不一样，最后场上的形式。 阿俊啊，还有这个张翔，我看他们在讨论中奖的事儿啊。今天阿俊是中奖了是吧？啊，那是因为您的互动的话题哈也是比较的精彩，所以给您点赞了。今天点赞大多数都是子昂点的哈，我有的时候要给大家放录音来不及，所以说呢，您可以继续哈，我们还有半个小时的互动时间，还有中奖的机会，咱们稍后见。 告别传统，与时俱进。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 融媒体演播室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满足节目及晚会录制虚拟和融媒体实景演播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培训及个人访谈等各类会场，中心设有化妆间、贵宾接待室、酒店客房、餐饮服务等商务配套。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您继续在早上收听雄鸡唱晓，陪伴您的是子昂和小丽。 是的， 啊，我们说到了国家女子足球队选帅的事儿哈，您觉得符合条件的有哪些呀？也可以给我们圈一圈哈，看看有哪些合适的人，讨论讨论。再有就是延续国足的话题，昨天这比赛看的也是让人够揪心的，大半夜的哈，有哪些比赛您看过之后有这种要吃速效救心丸的感觉呢？一起来回忆回忆哈。世界杯预选赛正在进行当中，今天凌晨还有比赛哈。 嗯，是的，还会有今天凌晨经历了一些欧洲区的一些大战哈。首先呢，荷兰这边，咱们看看这个，那是G组的比赛哈，G组的第七个比赛日第七轮，荷兰客场1-0小胜拉脱维亚。其实在G组啊，这荷兰小胜拉脱维亚不是什么新闻啊，但是他身后的土耳其跟挪威这两个第二名第三名啊，这打的是难分难解。结果呢，最后本来挪威还跟这个荷兰是13分同分，结果荷兰呢现在16分了，挪威呢因为跟土耳其各得一分被拉开差距了啊。德佩助攻克拉森进球，荷兰三连胜以后2分优势领跑哈。此前荷兰是4战全胜，打入13球，而且全部零封。德国这边啊，差点又翻车。这个是世界杯预选赛的这一组，德国主场2-1逆转取胜罗马尼亚哈。罗马尼亚是哈吉率先进球，然后德国队的格纳布里扳平，穆勒贡献了绝杀，德国也是完成了4连胜领跑，在。欧洲杯结束了一个也是不那么令球迷愉快的旅程之后，在世预赛上新帅还是带来了一些好的迹象啊。 被你这么一说，我特别好奇看土耳其这边谁进球，是伊尔马兹吗？结果一看不是啊，是云代尔助攻阿克图科格鲁进的。 对 啊，土耳其这边哈， 伊尔马兹是首发了而且呢是踢了很长的时间，但是确实 没进球。 对，挪威的身材比较高大，所以说防守比较严密。穆勒呢又贡献了绝杀了又给国家队带来了一场胜利，但是穆勒却没有入选这金球奖的前30名，其实这也是引起了很多球迷的不满 其实凌晨有很多比赛，像捷克是2-2平了威尔士也是个平局，爱沙尼亚2-0赢了白俄罗斯，荷兰刚才说了1-0赢了拉脱维亚哈，黑山3-0战胜了直布罗陀，还有像塞浦路斯是0-3输给了克罗地亚，马耳他0-4输给的斯洛文尼亚，俄罗斯也是1-0小胜了斯洛伐克，冰岛打平了和阿美尼亚，是1-1打平的。 是的， 还有两支小国之间的对抗，北马其顿4-0居然战胜了列支敦士登，他们进了4个球哈。 这毕竟北马其顿也是经历过欧洲杯洗礼的球队了哈，一下子不一样了。 北京时间今天晚上、明天凌晨还有多场的欧洲杯的预选赛啊，包括美洲杯的美洲这边的这个预选赛，大家可以关注哈。说到美洲的这边的预选赛，南美区的比赛，我们俩昨天下了节目之后，阿根廷是0-0平了巴拉圭。 对， 那么两支球队在世界杯预选赛当中有11次战平哈。那么巴西队是客场3-1逆转战胜了委内瑞拉，这场比赛内马尔因为累积了黄牌所以没上。昨天这场比赛赢了之后，巴西是9战全胜，积27分排第一，领先第二名阿根廷多达8分之多哈。 是。 他们踢进的球也挺多的，9场比赛进22个球，只丢了3个球，所以比净胜球第二多的阿根廷还要多10个球，所以状态非常的出色。 对，这场比赛阿根廷0-0之后，我看很多的评论就是没事活着就行， 能去就行。 南美啊，南美的这个，尤其是在小组赛阶段，尤其是比如说巴拉圭，尤其是巴拉圭哈，他们的球风还是非常的猛烈的、 凶悍、 凶悍、猛烈、硬朗的哈。我觉得用硬朗都太贬低人家了所以说。经常就会出现一些就是比较大的防守动作哈，所以说很多球迷说，嗨，这甭管几比几哈，反正蜕层皮，但还好哈，没有人受伤。

在第二组以4分26秒46的成绩完成比赛的韩国运动员朴彩媛也同样表示，能在冰丝带比赛很荣幸。 能够在北京冬奥会的场馆滑冰，我觉得是很棒的体验。 曾在2020年洛桑青冬奥会为中国代表团斩获首金的杨冰瑜表达了主场作战的感受。 非常荣幸可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这么漂亮的场地进行我的一次比赛，然后这次比赛的各方面体验感也都非常好，是一个非常华丽漂亮的冰场。 对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会，杨冰瑜充满了期待。 我相信这是每一个运动员梦寐以求的，可以去参加北京冬奥会。那么统一的备战目标当然都是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然后在北京实现飘升奏的计划。 随后速度滑冰中国公开赛还进行了男子5000米的比赛，中国选手马星光和蓝天红分列24位，而男子500米和女子500米的比赛则没有中国选手参赛。 另外，巴基斯坦奥委会的主席赛义德哈桑日前在首都伊斯兰堡也表示说，巴方对于中国筹办奥运会的能力信心十足，北京奥运会将是一场出类拔萃精彩卓绝的奥运盛会。因为在2008年啊，他曾经率领巴基斯坦代表团来到北京参加奥运会，也观看过咱们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 在北京赢得2022年冬奥会举办权之初呢，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就曾说，奥运会交给了放心的人。哈桑也是对此深表赞同，他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各项筹备工作都在有序进行当中，包括本月开始举行的冬奥测试赛，这在新冠疫情背景下其实并非易事。哈桑也表示，巴基斯坦运动员正在积极备战北京冬奥会。他也说，北京冬奥会不仅关乎体育竞技，更重要的是能够在新冠疫情之下向世界传递出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团结协作，劲儿往一处使，我们就能战胜各种疾病和困难。 我们来看看大家的微信微博哈，听听 FM 内容啊，有很多朋友都在探讨哈国足的接下来的情况。秋天的秋说了，哎呀，主要是咱们现在国足啊没有一种精神的存在。你像原来郝海东啊、范志毅啊、高峰、谢峰、李金羽、徐云龙、李毅这些球员都是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是， 那咱们现在的球员呢，遇事儿就躲起来了感觉哈，所以之所以上不去啊，也是比如说跟体质也有关系哈，啊，这就反正是各方面的问题吧。有一些真正喜欢足球的孩子呢，可能还没有机会踢球，所以说这个足球起不来有很多种原因哈。 说了很深刻的一番话哈。是孙东林说，我感觉现在看什么体育比赛都要被速效救心丸。那您这个共情能力有点忒强了啊，不用那么紧张的。 马上就被带入到情境当中是吧？怎么就不紧张呢？喜欢看那一定就会心里紧张哈。 是，又提到大宝的，说大宝就是命苦啊，上去丢两球，哎， 大宝 这， 大宝也是免他其难啊。郭斌说了，今儿早上也看新闻说，欧洲一个足球的小国昨天晚上夺得了近13年的第一场胜利。他说的是刚才咱们说的北马其顿吗？ 那倒也不是啊，北马其顿也没少赢球了啊。 说全国欢腾，抱着这样的这个心态，咱们就应该看看咱家自己的这个比赛哈。换句话说，比如说咱换个项目，比如巴西的乒乓球的球迷也看巴西乒乓球队这样一个国家队的项目，你也不能什么项目都强嘛， 那可不是 吗？就有点这个感觉。 对， 说到女足的教练哈，8338说，其实咱们刘英教练也不错，原来咱们北京女足的教练哈，包括现在的水庆霞、水指导，其实也挺好的。哎，我觉得对，刘指导也是一个挺好的人选，刘指导一直都带队带得不错哈，这个是挺好的建议哈。 是的啊，其实我还在认真思考。那个获得了胜利的13年没赢过的欧洲的球队到底是什么？ 他说的是哪个球队？ 对， 刚才咱们说了那么多比赛，那小的球队就是咱俩说的那个列支敦士登和北马其顿了。 是，但北马其顿没少赢球啊，啊，包括我还多看了眼黑山什么的，这一听就不是那种常输球的主啊。像列支敦士登、直布罗陀这样的球队赢球了，那就是新闻了啊。 1-1冰岛也平了呀。 是， 你说的是哪场呀？到底 对，让郭斌再给我们讲一讲啊。 所以一下就把我们这个 子昂给说懵了，到底说的是哪场？ 是，谁适合女足国家队主帅呢？说杨洋洋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还是选男主帅范志毅可以。 哦，范志毅 啊，感觉稍稍的有点不符合那个要求。 他得有好多这个条件， 对， 有没有这个顶级联赛的俱乐部的带队的？ 就是三大工作经验三选一嘛， 哎， 你得带过女超啊，或者带过国字号，或者带过国青， 嗯， 好像这都不行哈。 助理教练也行， 是，当然我觉得范大将军还是当一个这个发言人比较好，创造更多的经典语录啊，会更有意思。 啊， 是， 解说员可以啊，解说个球什么的行，啊 嗯，可能会妙语连珠啊， 比较有共情能力，啊。 是的， 毕竟是踢过职业足球的人。 永成斋说，说真话，目前女足的水平，谁当主帅都差不多，基础不好，教练的水平只能弥补一些问题，不能改变女足真正的现状。 孤星说了，说沙特这个实力吧，绝对也是在咱们之上的，但是咱们历来就不怕沙特，往往会有好的表现，所以咱们也不用妄自菲薄吧，做好自己，发挥水平，结果还不一定怎么着呢。 对，真的是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妄自菲薄哈，啊。那如果说自己都看不起自己了，那到底怎么指望别人看得起自己呢？当然 The Three 也说了，昔日不入中国足球法眼的东南亚足球越南队啊，险些给了国足当头一棒。在整个东南亚足球靠着扎实的青训实现实力突破的时候呢，中国足球却因为之前荒废青训不进反退啊，与亚洲的五虎日韩一奥沙的差距越来越大，和昔日的云南的距离却越来越小了。 吴梦说，希腊国家不大，足篮排都挺强。希腊足球行，篮球篮球不错， 是 排球一般吧？ 对，没有太了解啊。但是我 对男排可能还好。 是的，希腊最大的印象是他国家破产了。 嗨，也有这个朋友一直在讨论这个沙特的问题哈，说这下一场确实是不好打哈。 是的，说沸腾工体说下面两场，对阵西亚的沙特和阿曼，我们的后卫得让人家前锋锤成筛子啊，后腰相当的重要。嗨。哪场比赛其实后腰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哪场比赛都一样哈，要不咱打一个901的阵型得了。 那不也没后腰吗？ 都在咱这个门前站着， 码了十个人堵门。 但也不好看呀，这比赛别踢了，那就 是。 心态平和说了，我们只不过是艰难的赢了比我们低一档的球队，有人就开始这个那个的。哎，我还是为国足祈祷吧。 雪人漫游说，知道后几场赢也得认真啊，球一样没什么犹豫的，这就是为国而战嘛。 无聊说了，中国足球其实你也不管用什么打法，最终咱的目的就是为了赢，赢球是目标啊。现在你也别说什么全攻全守打得好看直说哈，咱先把这球赢下来呗。 对，就像这个前两天看董路做短视频哈，董路说现在他就称之为很多的这个无脑的球迷啊，他把它比作为二极管，就脑子就是一过啊，一过电啊，亮了，哎，我就今天啊，我心里说几大规划啊，什么我左路啊，怎么先做一个交叉，怎么跑位啊，什么啊多线翻飞，什么暗起葫芦起了瓢，哎，我就把这个国足啊想象的就是啥都有哈，但其实现在国足这个情况是要啥没啥啊，哎，有个吴磊就能看出来吴磊的效果了，但是除了吴磊以外，我们到底还有多少呢？对吧？现在是要啥没啥的一个状态啊，别想太多。但是呢，也不能说啊，现在吃穷日子，这日子就不过了，那也不行啊。所以说，你不能太乐观，但是也不能盲目的自暴自弃啊。 说到沙特今年的表现，赛特也说了，说这个沙特现在对标的是澳大利亚，3-0起啊，小丽，别介，咱们没那么弱吧？ 但是不管怎么样啊，还是觉得确实，我觉得沙特是一个稍稍的涣散一点的，稍低配一点的澳大利亚，这个还是没跑的，看看最后能踢成什么样吧。而且我觉得，如果说这个时候再让我们去踢一场澳大利亚，就不一定是3-0啊，这可能还真的就没有，不一定就有那么难看一个比分了。这也是一个问题啊，我觉得国足也是在总结着经验的哈。 深秋说，其实咱们下一场只要打好开局也是挺重要的。但是关键是咱先得守得住哈，先别一下漏了一两个球就不好追了，那就 是的。 8338说了，你们嘉宾是不是有点太悲观了？为什么咱就不能赢？天有不测风云， 也确实 说对沙特来讲天有不测风云哈。 天有不测风云，没准这风就刮到哪边去了。 速要救新闻这话题，淼淼说，首钢第一次总冠军的最后一场 就是第五场，赛前我老爸先吃了降压药啊，这都不是看的时候想吃了， 之前预防一下， 直接先吃因为之前那场比赛完了，就是可能说第四场比赛完了，老爷子高血压病就犯了哈，所以下一场先吃药再看比赛。 确实很激动，我记得当时我们的解说员还别说您老爸了，我们解说员当时嗓子都沙哑了，然后我都能听出他的那个哭音儿了， 是 那是多么坚强的解说员啊。朱塔人说了，宁可让人踢死也不能让人吓死，现在分析有啥用，嗨，到时候踢呗，一个字拼，是不是？或关老爷说一个字手，也行吧， 拼着手吧，还是 也有猜说，要是李可在的话，是不是中场的防守硬度会强一点？ 肯定啊，就是其实李可也好啊，侯永永也好，因为昨天关注了挪威的比赛嘛，对吧？挪威的哈兰德也受伤了，没在国家队去踢。当时有挪威三杰之说呀，其中一杰就是哈兰德，另一杰呢就是侯永永啊。可惜李可、侯永永啊，这两大国安的规划，现在关键时刻还是上不了，太可惜了。 平窗听雨声说，艾克森在中锋的位置上，这表现我觉得不如张玉宁，打中场好像也没什么太大的作用。那是不是应该打替补哈？ 啊，这个位置终于想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也不一定啊。您说谁来替艾克森呢？然后我觉得啊，真的如果说啊，就是，李铁真是就像那个踢日本那一场，说就不是有一个段子说嘛，李铁把所有网友给的踢日本的建议全用了，最后手一摊赢了吗？你们看赢了吗？ 就是你们说的，我都用了。 对，那李铁如果说真的像就是很多网友说的，把艾克森摁替补席上，咱们想想送谁上去呢？这个位置啊，送谁上去？ 谁能比他更合适？ 对，又踢成什么样啊？那然后咱们就可以想一想，看看艾克森在那场比赛啊，咱们真的会，如果说真的是这样做了，然后真的又没踢好，又输了。那建议把艾克森放到替补席上的网友们真的会有那个心思说，我们把这场比赛拿出来啊，再把上一场艾克森在的比赛拿出来，我们看看录像，艾克森在攻防两端攻防转换以及前场的逼抢上到底做了什么，然后换上的顶替他的这个球员又做了什么，真的会有人去这样做吗？我觉得不见得，大概率还是说看来换谁都一样吧，都不行吧。 变局说谁当女足的主帅呢？我觉得我也不知道该换谁，但可能觉得贾指导是就不太适合。贾指导现在已经确实是卸任了，已经哈，而且他年纪我觉得不是说六十以下吗？我觉得是不是年纪也不是特别合适？ 是这过去的事儿，咱就甭说合适不合适了。还有吴梦生说啊，这个有点抽象了，这就是谁能打造一支跟得上世界潮流的女足，谁就上啊。里皮看了也会沉默， 就是你的理念是什么哈？你带来的理念是什么哈？ 对，那说实话，这目标肯定是好的啊，但是这现实恐怕也是要现实一些的啊。8883说啊，赢了就好啊，笑比哭好，千万不要拿国足当强队啊。李铁就是这水平，也别责怪他。里皮又如何呢？那其实。我在想啊，真的，我有时候也在想，如果说现在还是里皮，感觉也不一定就踢得过这澳大利亚、日本啊，这感觉还是也就能拿这三轮拿三分，我觉得也差不多。 也别拿以前的事儿说事儿啊，大家也都在说这个哈。这个 Chris 说，我想到了2001年的亚洲杯那场比赛，中国和日本这场，虽然是1-2输了，但是感觉那一场比赛是他印象当中啊斗志。是他看过的这么多年来最强的一回，所以印象还挺深的那场比赛哈。 笑笑爱天天，哎呦，这是立了个狠誓啊！2003年底看完9-1踢香港那场以后，发誓再不看国足，至今没看过。 哎，真的吗？ 牛啊！ 真的吗？一直都没有看过。 是，那要是国足万一真进了世界杯，您这得 您得把它捡回来， 憋坏了。对，万一还是说我要立誓，我不看就不看啊，就不看啊，然后全大街小巷全在看，怎么办啊？戴个墨镜出门。 这个也有说到好教练6226说，老马确实是北京人对他有特别的好感哈。 但是他说老马现在看带队的成绩应该不算是合格的教练，老马现在带队的年头还不算太长啊，尤其是 CBA 虽然是比较熟悉，但是他手里的这些牌可能还要打打算算打打算算的哈，对他来讲呢确实还需要磨砺哈，给他点时间啊，我们也希望他在北京执教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带出一些年轻的队员哈，不光是在北控嘛，有机会就让他在手下带一带，多给这些队员一些建议哈。 哎，其实很多的听众朋友都这个在讨论啊，说现在国足到底踢得怎么样啊，但是我觉得有一位风雨者我觉得说的挺中肯的，一个就是说咱们不说输赢啊，主要是因为国足三场的结果呢比我们的预期都低，那所以说以后摆正位置是关键，也就是说其实咱们不管说输赢啊，确实呢因为咱们说的是输赢之外的事儿啊，也咱们也没有那么机械的说只要赢了我们就咔都高兴啊，只要输了哈就都骂啊，不是，而是说呢如果踢出了比我们预期好的球啊，最后没赢那也罢啊，那如果说踢的比我们的这个预期还低的话呢，确实大家可能赢了也不开心啊，这个都可以理解。 8338说女足的教练要不参照一下像女篮的许黎民教练这样的这个标准来选哈，既严厉又不能失人情味儿，所以这种这个性格比较适合哈。也有人说啊，首钢男篮第一次拿总冠军的时候那是好家伙多惊心动魄啊，真的得吃药，不吃药真挺不过来那过程，尤其是在现场的朋友哈，我估计你这是一辈子都难忘的比赛啊。这个小白说了，说大宝本来是国足的救命草，也是没有办法嘛才去打的中后卫。那你看现在你让我打这个位置，我现在也是年龄大了嘛，但是呢有没有想到这个国足1-0赢韩国的那场比赛你还记不记得，所以说要为大宝加油哈。 是还有曾经哪些比赛啊要是就先 玩的，其实我记得大宝在这个国足还是经常进球的 啊。是当然了在这一届的国足上说实话大宝真的有点不走运啊 运气差点， 是 不像以前刚上场帮就进一个、 哎、是的起起伏伏嘛怎么可能有一直的好运呢， 是 吧，这个淡然处之吧啊，也就是说1989年两个黑色三分钟啊输给卡塔尔阿联酋啊，最后出现了阿联酋就赢了中国。哎， 高宝丽说要是踢沙特的话死守死守那肯定守不住，反正是先做好防守吧，不能说死守哈。 哎，有一个说特别客观的哈，也真的，我觉得这样的分析，我觉得是真的是值得大家去注意的一些留言啊。说吴磊、王申超肯定是已经引起沙特阿曼的警觉了，得有点变化了。 这种连线可能会被他们注意到哈。哪些比赛会紧张的让我吃药呢？然后天马行空说，我从来就不吃这个。哎呀，那您心脏太强大了。 是。 8216说我也不吃，我的办法就是果断关了，我不看了不行吗，果断放弃， 那不会生闷气吗越想越气、啊、 但是你还得开是吧，只是关那一下。好了，感谢大家的分享，那今天晚上5点钟到7点钟的金戈铁马节目呢还是由我们两个陪伴大家，也是我们俩第一次在晚上出现哈，多做尝试看看大家能不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哈，咱们晚上再见。 再见。 北京热力温馨提示，近日暖气打压试水，注意家中留人，若出现跑冒滴漏等问题，拨打供热服务热线96069或掌上热力 APP 保修，北京热力您全年无休的供热管家。 大家好，我是罗胖罗振宇。 我是樊登。 我是凯叔讲故事 APP 里的凯叔。 探索声音中更博大的世界，发现声音里更广阔的领域。 10月13号，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2021声音探索者大会，即北京广播节，发现声音的更多可能。 2021声音探索者大会，即北京广播节， 探未知，创未来。 探未知，创未来。 探未知，创未来。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入秋以后天气渐变，易秋燥，同仁堂秋梨润肺膏。